二和化，呢個就叫做不爭，咁就名為佢嘅智，亦即是可以講佢啦，一種就恆常心啊。佛教裏面信心固然係好重要，但係我哋信咗之後，我哋呢個恆心毅力啊，亦都係好重要噶。如果冇恆心，冇毅力，咁啊點樣可以啊進一步？反而經文就係解釋十三法師受持般若妙法，亦教人咧受持，所以名為叫做受持品。咁乜嘢叫做十三法師咧？就係我哋講個五忍啦，分開嚟就有十四忍。十四忍之中，前個三忍啊，就係屬於咧菩薩個位置，而最後一位即係極如忍嘅上品啦，就係個佛果菩提。咁咧就話十三法師就係咧十四忍中持個十三位，咁啊每一位啊都要依止般若嘅妙理，然後先可以斷煩惱、了生死、成佛，屬於第七啊，所以名為叫做第七。第二如波心念口言，現即間無離佛，無量神力佛，亦見天花台上寶五佛，是一切佛化身主，復見天花與世界上佛其中之佛，各各處般若波羅蜜。我問呢一段經文咧，就係、是、解釋波斯匿王觀佛種種嘅瑞相，你啊呢、這個心點樣咧去修行呢個般若妙法？咁啊，以前月光王、月光王啊，即是咧係波斯匿王。點解名為佢月光咧？就係、是、中國翻譯過嚟。叫佢呢個意思翻譯嘅，就因為波斯匿王宿生有大智慧，九修菩薩道，所以深深嘅與佛啊同念同月同日啊，係同出世。由呢個宿生曾經修行之波野波羅蜜故。波野就是智慧啊，波斯匿王因為有波野智慧故，能夠照破黑暗的煩惱，得到化身的清涼，所以叫它做月光。好像這個天上的月啊，十四五這個月亮啊，圓滿啊，有呢沒有這個風雲，冇呢個雲雨，咁啊呢個月亮咧，普照大地都得到清涼一樣，咁啊稱佢為叫做月光王。啊，心念嘅口言啦，個心咧作咁嘅念慣，我話即間無離佛，為乜嘢念？以上來啊，念覺五種神通咧。所謂小中二大，大中二小啊，一多相接的事事無礙。昨日所講嘅五種佛意，咁啊點解釋迦牟尼佛啊要念呢個五種佛意咧？就心同一諗，就是、心念，佛口言，佛、就是、口咧請問佛啊，即係點樣咧修學？这个波野的妙法，他见释迦牟尼佛， 似一本釋迦牟尼佛咧，就唔係話我哋普通現在咧所知道嘅釋迦牟尼佛嘅應身佛。此處釋迦牟尼佛啊，就係、是、表示呢個化身佛，即係毗卢遮羅清淨化身佛。由於呢個普照嘅字講，嗰個釋迦牟尼佛名為毗卢遮羅，即是表示化身佛。在呢個大波羅經裏邊講啊，話我今此身。即時發生，即今無離佛嘅話咧，我現在呢個身咧，名為呢個化身啦。化身即時本經嘅三波嘢裏邊咧，就神上波嘢，即時一切眾生嘅本體，人人本具嘅佛性。佢亦見千花台上圈寶滿佛，一切就化身主者。这两句经文呢，就以圆满报身啊，卢舍罗佛，印度话叫做卢舍罗，我哋中国话叫做遍照啊，就系佛身清净，遍周法界。如果若佢呢个意思咧，定为叫做宝满佛，宝嘅。就係、是、一切功德發財之寶，滿者咧就係、是、圓滿具足。雖然呢個清淨法身毗盧遮羅本性裏面，但係如果眾生迷惑啊，自己呢個功德發財、智慧心光就未曾曉露啦。現在釋迦牟尼佛十方諸佛。由於多生力劫的修持，斷盡一切的黑暗煩惱，了盡一切的生死苦海，而證明了這個清淨的妙感妙法身自性本具的功德，自性本具的智慧，從此表露出來。咁啊，我哋咧就叫佢做啦，圓滿報身係盧舍羅佛，跟住一切化身主者，就係話咧盧舍羅佛啊，圓滿報身佛，能化千億的家佛，亦能化百億以上百億的家佛。皆以呢个报身啊为主，所以啊，仲有一句啊，个复现千花叶世界上佛，咁啊呢一句咧就系正正式式咧以呢个应化身佛，咁啊应化身佛啊，就如同呢个《梵网经》里面所讲啊，就话我今卢舍罗方破莲花台。收集千花像啊，得服如千色家，一花百億國，一國一色家的國土，提出一時勝不到，就係解釋啦。盧舍羅佛坐在呢個蓮花台上，周圍咧有一千個蓮花，咁啊一千個蓮花上邊啊。有一千株釋迦牟尼佛，咁啊一花上邊有八億國土，咁啊一國土有一釋迦，國土菩提樹一釋不到，咁啊合埋佢哋千百億釋迦，同埋佢哋應化身佛，咁啊以上啊就係、是、證明有。化身佛有报身佛有应身佛，各国啊，说此甚深的波野波罗蜜，或其中诸佛啊，各国说波野波罗蜜，就系话千花叶上嘅千佛， 同埋一一節上個百億份個説子波野波羅蜜受心嘅道理，就表示啊，此受心波若未妙法，功德難施啊！以任何眾生，若是有善根、有緣、有福報，能夠受持經文、讀作呢一本《人王個波若波羅蜜經》，同其他嘅《金剛經》，或者整個《波若部》任何一本《波若波羅蜜》嘅道理啊，咁啊，持個福德都係宿生所種啊，種下此甚深波若妙法功德為種子。咁啊，將種子起現下，再親近善知識，或者依佛出家、依佛修學啊，咁啊，從此有機會可以了生死啦。我其中諸法，各各説波若波羅蜜者，不發不熱，一無若波若波羅蜜，就不可説。不可解，不可以釋釋啊！雲何諸善男子於此經中明悟學解，而發雲一切眾生開空法度？呢一段經文咧，就係、是、月光王的嘅波斯匿王問佛：波野甚深微妙法，既然係離異就無相啊！本體空寂，又如何能依此本體空寂離而離相甚深波野啊？去自離而同離他咧？所以話八十二世尊啊，不如是波若波羅蜜，不可説咁啊波野咧，以離相為宗啊。所謂言語道斷，名為叫做不可説。例如呢個禪宗呢個禪堂裏面，有人家啦唔叫佢做禪堂嘅喎，叫佢做波野堂。就係話啦，我哋喺禪堂裏邊打禪室啊，特別叢林裏邊每日早午晚三支香啊，我哋靜坐打坐嗰陣時啦。真係要萬緣都放下，單係提起一個念頭，父母未生我以前啊，我係點樣嘅咧？你若果能夠參不透呢個問題啊，好似個水桶咧，連個桶底啊都打穿咗，咁就許你呢個法門，許你咧明心見性啊！即係無曬執著，佢點解無曬嘅執著，而個水桶連底都打甩咗咧？係完全以呢個波耶嘅智慧果啊，自己提起呢個正念，不被一執著所迷，咁啊念念之間以呢個波耶自己覺察觀照。啊！微生五次，我呢個本來面目係點樣嘅？我係呢種參話頭，係參話尾啊！的的確確咧，是可以用説話咧，可以講得出嘅。如果用説話可以講得出嘅咧，就認為佢嘅話尾啊，就叫做話頭啦。不可解，我咪因為波野妙法本體清淨，就唔係我哋呢個心咧能夠所遇得到啊，就認為佢不可以自解，又不可以釋釋啊。第一個釋字咧，就係、是、以呢個分別嚟釋心。下一個釋字咧，就係、是、咧了解咁樣。 呢個唔可以用呢個妄想之心啊，而去了解識別呢個波嘢嘅本體咧係點樣嘅。咁啊，所以解心嘅精華，我話心然露絕啊，完全咧係自己一種啊自覺自悟嘅境界。不混合諸事難解，於此經中都明瞭破解者啊！呢一句就多出啲王正式問答個世尊啊！咁啊，既然波嘢甚深微妙怪，又不可説，咁啊又不可解，又唔能夠以呢個妄想嘅分別去認識，咁啊而得我哋啊，對於呢個波嘢嘅妙怪。對於經中所說的甚深妙義啊，我們怎樣去了解，怎樣去覺悟呢？所以這種甚深妙法啊，我們可以說一句，就是為敬乃知啊，你自己用功啊，先至知道。咁啊，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萬緣去放下。剛才所說的其實這個水桶呢都已經是沒有東西了，如果你不裝東西那陣子真的空空洞洞的一個水桶，但是它有個底啊，這個底呢是圓的，那麼這個底還可以障礙，你把如果桶底都打了，那麼正正式式呢無所掛礙，你裝什麼下去都裝不穩的了，因為桶底已經穿了。意思就是說呢，你能夠自己參透自己這個本來面目啊，雖則四大皆空，無因無我，亦無一切法，但如果你仲有少少執著啊，就等於這個桶底未甩一樣。如果連這個桶底都甩了啊，就證明一切執著都無啦，我就真真正正自由解脱。所以從前啊，有位禅師，佢個名咧叫狼爺國啊。咁啊，佢有冇出家弟子咧？就冇知得，但係佢有個出家嘅女徒弟啊，即係在家嘅信徒歸啲弟子啦。啊，佢啲功夫非常好啊！咁啊，有一次佢請問佢師傅，佢話師傅啊，咁啊，我都想學你參禅，咁啊，應該點樣參咧？佢個師傅就教佢，話好簡單，隨他去啊！意思就係話咧，你一切都放下，你乜嘢都唔好執著，任何境界現前啊，你由他去啊！咁啊，佢呢個弟子咧。就成日啊，你已經係隨他去啦，好作為一個話頭。咁啊，當然咧，在家人就有好多家庭嘅糾紛嘅煩惱啊。咁啊，有一次啊，有人同佢講，佢話我太太啊，你間屋就火燒咯喎，咁你仲快啲翻去啊，睇佢點樣救火？同埋啱啱喺屋企打緊坐，我話吹，他去啊，即係咧唔在乎啦，心都無所掛。咁啊，又過一段相當長嘅時間，佢想啊，自己人咁啊打坐吹，他去，又有人報告啦，佢話某某人啊，你個仔跌落水啊，將來要窒死啦，你而家快啲啊！翻去睇佢點樣救你個仔，咁啊，如果一般人嚟講咧，呢啲所謂親情啊，只要一翻心養大個噃，就唔使講即刻就起身啦，快啲翻屋企啊！但係佢咧都萬念放下，隨他又係一句話，因為點解咧？已經事過，已經發生啦。如果佢真係就俾個俾翻，亦都冇用。傷心亦不能挽救佢翻身， 我咪都不如咧自己慢慢放下，唔好俾啲點法轉咗佢啦。我信呢種功夫咧係唔容易噶喎。如我剛才所講，從事實上，如果佢都浸死咗，或者間屋都已經燒到化為烏有啦，你就掉天遁地啊，都冇法子還手。已經成為事實啦，咁就不如自己提起呢個念頭啊，撐夠自己，一切咧再要放。我咪有一次個翻屋企。我哋中意食油条啊，即系我哋广东人话叫油炸鬼。咁佢就同佢丈夫两个人合作，咁啊佢个丈夫就帮手烧火，即系烧嗰啲油，佢就谂住猜面粉啦，整到一条条整好啦，咁啊抌落个油锅嗰处炸。咁啊其中有一条咧，就略为提高啲一叉，咁啊一跌落嗰啲油嗰处啊。我哋就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咁啊爆咯！佢就係咁樣爆，不就叫啲音聲咧？佢一聽到啊，佢就開門啊，佢自己啊啊咁樣笑啊，除他去，除他去，佢就抱咗嗰盆油咧，就倒落地下就燒。咁佢個丈夫就話：咦，你神經咩？咁啊一盆油，成鍋嘅滾油嚟噶喎！你攞條倒咗齋都平啦，就話吹他去啊，等於話佢萬年放下，一切嗰啲外境咧都唔能夠轉動得去啊。咁啊，後來佢就將呢種咁嘅見解咧問佢個師傅，佢個師傅印證啦，佢話你已經啦有啲功夫啦。咁啊，我哋從呢一個故事啊。得到一個證明，我哋點解唔能夠解決？點解咧唔能夠啊自由自得？真係啊，講嚟講去咧都係放下，睇唔開。我見到的五個境界，好啲就自己太歡喜，略為逆境多嘅咧，自己馬上就犯錯啊！我咪中日24个小字都系俾呢个外境所卷啦。呢、这个过患咧就系、是、有呢个我见，有呢个我执。咁啊，如果论到修行呢一方面啦，就系、是、逆过呢个我执。哦，靠乜嘢咧？佢亦都系靠自己。若是自己唔肯用功，唔肯修行啊！能够过得下，睇得破咧，亦系呢个功夫啦，自己咧能够把握得住。所以从前咧，呢、这个吊州老人，咁呢位老人家在寺中里边咧系好有地位噶，但系佢老人家咧就好慈悲啊，亦都好谦虚噶喎。寺门里边有像我嘅潮州百姓都游行着啊！佢虽然咧出家几十年，佢唔系80岁嘅出家，佢系年轻出家，一路修行读到80岁啦，等于话属于资格。但系游行着啊，由上者咧诸方行脚去参学，咁啊可见啊一个学人啊。应该有呢个满足，应该时时刻刻咧要自己心个惭愧心啊！一日未了生死以前，所谓大事未明，都仍要参学啊！咁啊，由于佢系一位有道有德嘅中门大将啊，有人咧有一个学者，就系嗰啲晚辈啊，亲近佢。叩头顶礼，我话老人啊，我话我想转到嚟得慈悲，开智，点可以令心见性咧？呢、这个潮州老人咧都好风趣噶喎，佢话你等啦，你等一等，我话马上就答复你啊，你等一等，咁如果佢去边处咧？佢就向住呢个厕所门口啊！咁啊， 咁行到厕所门口，将近入厕所啦，佢就礼住头啊，就同呢个参学嘅人讲啊，佢话某人，佢话你慢一慢，佢话呢啲咁样嘅事啊，好小意思，都要我自己去做啊，何况呢个生死事大，明心见性啊，点可以靠别人啊？意思就系话咧，今日我去厕所小便都系靠自己啊，何况要生死咁大件事啊？你嚟问我，就算我可以讲俾你听啊，都系我自己嘅受用啫，与你无关啊。咁啊，我食饭咧，唔能够饱到嚟你个肚去喎。佢点解你唔自己好好地参透啊？自己好好地用功咧？咁啊，从呢种道理啊，证明啊，我哋一个人用功啊，的的确确系靠自己啊，的的确确各人生死系各人了，唔系话别人咧可以代劳噶。咁啊，所以現在波斯王有所問，佢話波嘅波王要神心微妙啊，咁啊又不可解，又不可説，又不可以識分辨。咁啊，究竟啊，一切嘅修學嘅善男子、善女人啊，咁啊，以如是經啊，又如何能夠去了解咧？第二關，唯一係做真。开空法罗，咁啊，既然自己应该点样于此经嘅明确了解修行，即尚且唔明白啊，咁啊，点可以如法去为一切众生解释呢个波野空理？圣人之道去教化人咧，呢、这个系波斯匿王咧所起嘅疑问。大无地业有修行十三半门诸事男子必持坚立，与等大众应如法供养而供养之，应持八万亿花天香而以奉上。咁啊，呢一段经文咧就系明释迦牟尼佛啊，既然听到呢个波斯匿王有所请问啦。咁啊，根據佢個問題咧，就嚟答呢個波斯匿王所問。大無畏業，大無畏就加無畏啦。咁啊，呢個大者咧，就等於話佛有大慈悲，能夠以呢個慈悲化物，我哋叫做大無畏，即係加無畏。佢話有修行十。三观门就系、是、呢个三贤位，以及十正位。三贤位咧就十缘、十香，咁啊三十心啦，咁啊三位即系三贤，再加上十地位，咁啊十三位啦，即是呢个五人个观门中咧，前个四人都所谓咧信人。木人、純人、無生人以及寂滅人啊，前個四人每一人咧都有上中下，咁啊四三啊成為十人啦，寂滅人只有上下二品，下品咧只有第十八輪地啊，咁啊名為十三人啊。咁啊，十三人就各有其修行嘅法门，每一人为个菩萨道者啊，都系念念咧向于个菩提道，念念修行观照波野，希望达到妙契实相波野，所以为修行咧十三观门者。不是男子为大法王，所有修呢个十三观门， 嘅事例，佢都係為大患亡，即係佢因中依物五忍而修，到到十四位第十八雲地啊，再進一步得到呢個極滅嘅上忍觀而成佛。所以到呢個時候咧，就認為就大法王成無上菩提啦。不同集一次金光頂者呢一段咧，就解釋咧呢個運字集忍，即係集組地，是金光頂咧，即係第十八雲地。咁最初就集種性，即係十字肉。至到最後第十八雲地金光頂，咁一前一後有兩位啦喎，就略咗咧，減略咗中間咧十一位，咁啊十一加前後兩位啊，咁啊明白佢哋十三半喎。咁啊，皆為法師依前建立，就係修十一一個古法，都皆為法師。依止波耶的妙法受持讀诵，而你建立波耶正法的妙理受持讀诵，亦不止为他人师而为人师，但与等大众应如不供养而供养之。供养就表示对法的虔诚，亦是表示忘我，因為忘我才肯供養，肯發心去布施。這兩句經文亦是勸人家供養法，修行波野，供養波野與供養佛一樣咁尊敬。點解呢？因為十三忍菩薩修十三忍觀，亦以此個波耶正法教化眾生，使個佛種不斷，一切眾生若能聞此甚深波耶妙法啦，種下呢個無上甚深個妙因，將來人人都成佛光。所以對於十三忍嘅法師啊所說所受持的波耶咧，我哋應該供養，作為佛咁樣咧，就供養佢。持戒品方面嚟講咧，就話一月信波耶，當知時人都即時來啊！就只要有一個人有一念清淨信心，信仰波耶，此人都如佛一樣喎。何況十三法師？咁啊，理應如法咧，供養之啦。咁啊，應持八萬億烏花天香而以奉上，亦都應該咧，以個天花天香八萬億咁多啊，供養呢個十三位嘅法師。一善男子，法師是十種正菩薩，若在家佛倉。優婆倉若出家比丘比丘尼修行十信二觀比真地水火風空色分分不離六觀十四根所謂五成五受男女名根男女異名等根有無量罪過故即發無上菩提心常修三界一切念念皆不斷故得不定忍觀門著佛家修羅經所謂三業同戒同戒同學行八十四天波羅道咁向下咧佛啊就分別廣達波斯匿和所聞就將呢個十三忍菩薩啦修行個過程咧達波波斯匿和所聞嗰個善男子啊。法師者是十種正菩薩 同埋呢三句經文咧，就係講呢個集種性嘅菩薩啦。如果從下向上數咧，那是第一位，即係下仆人嘅內凡位，即是咧三元中咧最初嘅十二菩薩。咁啊，呢個十二菩薩點解稱為佢嘅集種性咧？就話佢與呢個三寶真正法中。起就上身分集其種，以此種子啊，以為趨向佛果菩提，所以稱為咧佢哋集種性。佢在家何初憂何錯？若出家比憂比憂離。咁啊，呢一句經文咧，就係、是、佛門裏邊啦。所謂的四眾弟子在家的比丘、比丘尼，不是出家的比丘、比丘尼，在家呢就是憂何失、憂何緣。信佛的人雖然很多，被四眾弟子就包括一切了。修行十信者就是說四眾弟子修行十信位，即是咧菩萨教化品所嘅仆人下品位，呢个十种嘅信心，然后咧信心、精进心、念心、慧心、定心、思心、戒心、护心、愿心，以及最后个回向心，系自观起身被水火风风息。分不平者，咁啊呢一段咧就系、是、解释啊呢、这个十住位中佢所修呢个观无，就系观自己呢个身体，不过系由呢个地、水、火、风同埋空色六大咧和合而成。咁啊！如果離開呢個地水火風空色呢個六大法啊，我哋呢個身體就不可得啦。所以我哋初初發心行菩薩道之時，首先要觀自身咧空淨，以般若嘅智慧啊，觀自身種種不淨，觀呢個六大我自身。屬於有漏法，乃係可壞性啊，唔係常住之性，唔係永遠不變，所以話份份都係不變。啊，復觀十四根，所謂五前五受、男女衣名等根，有無量罪過故。咁啊，呢一段經文咧，就係講呢個十。總正為宗啊，修呢個十四種嘅法門。咁啊，本來有二十二根嘅，但係其中有三種個無漏根，既然稱為無漏，就當然冇過錯啦。以我呢個信、信念、定慧嘅五根，呢五種屬於善根啊。咁啊，善根不斷。就需要觀察，咁啊，因此咧，二十二根啊，除咗三無漏根，以個信信念定慧嗰五種善根，二十二除八，咁啊，剩翻咧十四根咧，一切學道嘅人啊，應當咧係要收集觀察嘅。咁啊，首先就觀呢個五前根。即是眼耳鼻舌身，眼耳鼻舌身啊，呢五根咧就对呢个色、声、香、味、触及五种场景啊，起呢个种种嘅分别，人我是非、贪着、嗔恨，系属于罪过，所以我哋应当要观察咧，佢系如幻如化啦。咁啊，第二就觀五受根，五受根啦，即係苦、樂、憂、喜、捨， 我哋對於外境嘅時候啊，有陣時咧係苦境，有陣時係快樂境，有陣時係憂心嘅境，有陣時係歡喜嘅境，有陣時平平常常啊，亦唔苦唔樂唔憂，喺個寫境。咁我哋應該要觀察啦。既然有苦有樂，有憂有喜啊，當然就係常住，乃係生滅。男女而今就屬於啦生死嘅根本嚟嘅。而今咧就係我哋呢個妄想分飛，明今咧就係我哋一期嘅壽命。咁啊，加起嚟咧就係十四種根。咁啊，呢十四種根咧都係生死嘅根本，為生死嘅過患啊，能有種種嘅罪過。所以事實論你唔講咧，認為一個來往根啊，點解叫做來往根咧？有呢十四種啊嘅煩惱嘅罪過啊，就一定咧招緊生死嘅過，或生就或死，死又生，生又死，好似個人咧出外旅行啊，唔係自己個家鄉。住在呢個旅店咧，不過係三兩日，一來一去，一來一去，我哋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亦復如是，所以叫做來往根。咁啊，行菩薩道者啦，就應該要首先啦，對佢好好地嚟到觀察，實即法無相，菩提心啊。咁啊，既然佢觀。十四根是生死的過患，因此就是法菩提心、法語菩提，此運叫做過道啊！你常常發呢個過誤之心，以波野智慧觀三界如幻化，觀一切五溫和合呢個色身，亦係如幻如化。咁啊，從此內無色身，就內無世界，若正報就若依報，色皆如幻，起呢個執著，而且仲發菩提心啊，度眾生，上求佛道，所以話即發無上菩提心，不常修嘅三界，一切念念不皆不正故，得不正忍觀和。就係呢個十種性，十智慧中嘅菩薩，常常咧喺呢個三界之中去修行，觀呢個三界嘅依報，固然係不可得啊！觀自己呢個肉體，所謂四大五陰和合，亦係不可得啊！乃至觀。我哋念念呢個生滅心，所謂一切念念啊，我呢個妄想心咧，都係不正，因此就不過啲不正隱瞞喎。咁啊，其實咧，我哋生死流轉最大嘅過患啊，在於邊處咧？就係一切念念啊，皆不正。一切念念啊，就我哋呢個日常啊，呢個妄想心，即係第六嘅意識。我哋呢個第六妄想心呢個意識啊，可以追憶過去，佢亦可以安排未來啊。我哋過去曾經做過乜嘢事，能夠想得清清楚楚。佢未來要做啲乜嘢事呢？佢亦都安排得好啲噶，等於話咧，佢呢個心啊，念念秒秒中念念心念不平，對於外邊嗰啲境界咧，常常分別，由於心心念念念念不平啊，咁啊點可以描繪呢個不生不滅嘅無上菩提我咧？所以《楞嚴經》裏邊第一卷啊。色家無慧所破呢個阿難尊者咧，就係破啲妄想心。 咁啊，點解釋迦牟尼佛啊，在《楞嚴經》第一卷要破阿難於者呢個生生滅滅啊妄想心啊？因為阿難於者啊，有一次佢外邊咧有事，等到個回程咧已經過咗食飯嘅時間啦。因為小城的比丘出家人呢，過就不准吃飯的了，不准吃東西的，那他就過午不食，那他就急急的這樣就去乞食，那他心中有個念頭，他常常聽到佛陀鬧這個衰菩提和這個大家是尊者呢去乞食，心不公平。為什麼呢？衰菩提尊者，佢就舍得貧窮人，就專門啊去嗰啲有錢嘅人家嚟到花啫。佢話嗰啲貧窮人啊，佢自己都難保啦，佢仲邊處有多餘就布施俾你咧？咁但係嗰啲有錢人家，佢有啲縮身有福報啊，所以今生就感到貧富之家。咁啊，如果咧？我再不同他化食啊，不等到他有个布施的机会，那么将来一再就冇福享啊。所以这个衰菩提尊者呢，就舍贫穷乞这个有钱的富贵之家。但是大家是尊者呢，他就刚刚相反，那既然他有钱了，就应该大福啊。那么那些穷人因為前生冇布施冇錢啊，所以今生先係貧窮之報啊！咁啊，如果我做個法師出家人，再唔同個化緣，等佢種善根啦，在呢個三寶回程中求下福，佢來今日做福，咁啊，所以阿難尊者咧就覺得話啊，常常對呢兩位尊者有所批評，所以阿難。尊者佢就不自量力，而且呢个时间亦都唔够，将要过午啦，所以佢就学佛咧，行呢个平等嘅慈悲，一家一家咁嚟化敌。而不知道佛有条规矩，同埋嗰啲小乘人啊、未得道果嘅人咧，如果话乞食嗰阵时咧，佢遇到呢个枪门之家。或者淫秽之家，或者呢個屠宰荒殺之家，或者賣酒之家，就係要跳過想乞食嘅。咁啊，但係阿難尊者咧，佢家一家咁啊乞啦，點樣知遇到同佢叔有緣？呢個魔僧，你個魔僧一見到阿難尊者，係有三十二相。